京时间7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吴俊浩。 我是主持人于磊。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二，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3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近日家住新店小区的陈女士告诉记者，由于最近降水比较多，为了应对反复无常的降雨天气，新店小区的自管会和小区志愿者们提前动手，早早就做好了防汛准备工作，并在雨水来临之后第一时间进行排水，为小区的环境安全提供了保障。 近日，中国邮政公司大兴分公司启动了爱心书香公益项目，希望把经典好书和人文关怀送到留守儿童手中，让他们可以遨游书海，拥有畅想阅读的精彩童年，帮助他们增长知识，开拓视野。据了解，爱心书香具有针对性强、参与便捷、门槛低等特点，公众可以捐赠200元为留守儿童购买爱心书香。爱心书香分为小学低年级、小学高年级、初中3款，里面包含的图书全部是教育部确定的。 6月20号下午，丰台的马先生专程赶到大兴分局金星派出所，将一面印有“救弱扶危、造福百姓”字样的锦旗送到民警手中，感谢民警救助了他的儿子。6月14号12点左右，大兴公安分局金星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在辖区内增泰物流西边的一条河沟里，有一名男子溺水了。民警小李、小冯马上赶往现场。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近日家住新店小区的陈女士告诉记者，由于最近降水比较多，为了应对反复无常的降水天气，新店小区自管会和小区志愿者们提前动手，早早的就做好了防汛准备工作，并在雨水来临之后第一时间进行排水，为小区的环境安全提供了保障。陈女士说，因为新店小区地势低洼，自管会的人员们全体出动，早在大雨来临之前就已经将大量沙袋码放在大门两侧，构筑防护墙，以应对突发情况，然后又安排专人值班，以便随时解决大雨可能为居民带来的困扰。在雨水降临以后，自管会的工作人员和小区志愿者们又积极地投身于排水工作当中。 本台消息，近日中国邮政公司大兴分公司启动了爱心书香公益项目，希望把经典好书和人文关怀送到留守儿童手中，让他们可以遨游书海，拥有畅想阅读的精彩童年，帮助他们增长知识，开拓视野。据了解，爱心书香具有针对性强、参与便捷、门槛低等特点，公众可以捐赠200元为留守儿童购买爱心书香。爱心书香分为小学低年级、小学高年级、初中3款，里面包含的图书全部是教育部确定的，阳光励志，适合少年儿童阅读。 爱心书香中还特别准备了带有邮资的回音卡，为捐赠者和受捐赠留守儿童架起情感联络的桥梁。爱心书香使用快递包裹，依托中国邮政覆盖全国、深入城乡的网络优势，迅速、准确、安全、方便地送达到受捐赠留守儿童手中。目前，大兴区邮政网点全部可以受理捐赠， 爱心人士也可以通过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官网、中邮阅读爱心平台微信公众号等线上平台办理捐赠，奉献爱心。同时欢迎广大企事业单位、爱心团体、社会知名人士进行定向文化扶贫救助。 本台特约记者王清涛、郭延林报道。6月20号下午，丰台的马先生专程赶到大兴分局金星派出所，将一面印有“救弱扶危、造福百姓”字样的锦旗送到民警手中，感谢民警救助了他的儿子。6月14号12点左右，大兴公安分局金星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在辖区内泰增泰物流西边的一条河沟里，有一名男子溺水了。民警小李、小冯马上赶往现场。到达以后，民警发现一名男子光着身子躺在河里一动不动，水面上只露出一张脸。民警在河边向男子喊话，男子睁开了眼睛，但还是不动。民警就立即下河进行救助。可是这名男子一点都不配合，说非要在河里多待一会儿洗洗澡。两名民警合力将男子抬上岸，并帮他把衣服穿好。民警询问他的姓名、家庭住址等信息，这名男子精神恍惚，也不回答，只是小声嘟囔了一句，肚子饿，三天没吃饭了。民警只能把这名男子先带回派出所，并为他买了食物和水。 到达派出所后，男子情绪渐渐地稳定下来。民警再次询问他的家庭住址等信息，男子说他家住在丰台某地，并向民警提供了一个手机号码，说是自己父亲的。民警立即拨打电话与他的父亲联系，并确定了男子身份。当晚8点左右，这名男子的父亲赶到派出所。男子的父亲说，他儿子今年21岁，因为去年上学时受到刺激，有些精神错乱，有时会做出一些反常举动。这次已经走失2天了，家里特别着急，一直在满处寻找，这要不是民警把他从河里救上来，可能就凶多吉少了。在此，大兴警方提示广大市民，如果您的家中或身边有精神疾病患者，请务必安排专人监护，避免他们独自外出，以防发生危险。 本台消息，居民陶先生向记者反映，大兴旧宫镇南厂路4年前修建了一个公厕，可是迟迟没有开放。陶先生说，多次给12345打电话，反映1年了，始终没有下文。旧宫镇政府回复记者说，因为通水与修护问题没能开放，预计今年8月份开放。记者在旧宫德贤路与南厂路中间的公园里看到这个公厕，外层砖红色的涂料崭新透亮，门前两侧花坛修剪整齐，却没有相关的提示牌。两个路人走了进去，拉了拉门把手，很快又回来了。公厕的玻璃门已经被锁住，门把手拉不动，透过玻璃门看到公厕里已经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这个公厕对面是红星楼小区西门，仅仅隔着一条马路的距离，附近居民陶先生说，往北还是小区，周围2公里都没有公厕，居民都盼着公厕早点开放。公厕大约4年前建成，但是至今没有开放。我向12345热线反映了1年，回复说是等待验收，具体什么时候开放没说。陶先生认为，公厕本意是便民，迟迟不投入使用，也会造成公共资源浪费。有居民反映说，经常看到路过车辆停下找厕所，甚至有人在厕所附近就地解决。在公厕南侧一角，记者看到墙上写着“禁止大小便”，从周边经过的时候，仍然能闻到一股臭味。 一家商户说自己常给陌生人指路，最近的东高地社区服务站有卫生间，相对容易找。这里是大兴和丰台的交界处，找个厕所还要跨区呢。不少居民告诉记者，附近有一个物美大卖场，商场里面有厕所，走路过去要10分钟。记者从旧宫镇政府了解到，公厕土地产权属于南郊农场，因为通水与后期维护问题，双方始终没有能达成一致。随后工作人员回复说，公厕将单接一条百米管线解决饮水问题，接线需要拓路刨沟，相关的事项正在协调中，问题将很快得到解决。工作人员表示，公厕预计今年8月份开放。 本台消息，炎炎夏日里，孩子们的加餐中经常出现西瓜的身影，它那红黑相间的外表，清爽甘甜的口感，总是能够成为孩子们讨论的焦点。 为了引导孩子们对西瓜的基本特征、生长过程进入更深入的了解，日前，大兴区第十一幼儿园组织全体小班同学们来到庞各庄镇老宋瓜王采摘园进行实地考察。 活动过程中，孩子们认真地听着西瓜专家对西瓜立体栽培方法的讲解，不断对西瓜的外形、颜色发出赞叹。有的小朋友还情不自禁地开始朗诵西瓜的儿歌。孩子们也拿出了西瓜记录单，对自己的发现进行记录。有的小朋友写道，西瓜不仅可以用来解暑解渴，还可以做出西瓜船、西瓜屋、西瓜小桥等具体事物。大兴区第十一幼儿园的老师介绍说，本次活动充分尊重和保护了幼儿对西瓜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帮助幼儿用体验的方式获取了丰富的经验。接下来，我们会跟随孩子们的兴趣，继续促进幼儿观察能力和创造能力。 本台消息，眼下我区34处小微绿地正在紧锣密鼓启动开工建设，这些绿地主要利用边角地、废弃地以及闲置地进行建设，充分利用绿地资源，实现新城地区裸露地面的全覆盖，提升城市街头景观。大兴区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我们首先着眼于百姓身边的边角地和小微绿地，今年计划完成社区周边34处小微绿地建设工作，目前已经完成设计、监理、施工等方面交底工作，开始进场施工。 记者了解到，这次小微绿地建设工程共涉及桐城办公楼东南侧、兴旺大街与圣和巷交叉口以北等34个地块，各地块的面积较小，分布比较分散，最大的可以达到2700平米，最小的有50到60平米。本次小微绿地建设要求符合相应的设计规范，在选择植物时充分考虑对项目所处环境的适应能力，充分保护与利用绿地内的现状树木，营造丰富的活动空间，满足休憩、观赏、活动等功能需求，适当的增加园路以及小场地来满足人们通行、休憩、观赏的需求。对现有地形进行改造及景观材料选择时，采用经济节约的手段。 在植物配置上，小微绿地以栽树为主，特别是生态效益好、一管一活的乡土树种。以桐城办公楼东南侧为例，建设中将保留现有的紫叶李、樱花等植物，搭配种植金叶女贞、华山松、兰花鼠尾草等品种，突出绿地景观和油气等功能。同时，为方便居民游览，有条件的绿地还要设置座椅、路灯、道路等基本的休闲设施。如大兴区第一幼儿园南侧等地块，可以开辟林下活动场地，修建健康步道。另外，所有小微绿地都将因地制宜设计出绿地节水、给雨设施，以降低后期管护成本。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毒贩在行李箱内装了一大包毒品，乘坐长途大巴车从湖北千里迢迢进京。当毒品运到北京时，包括上线下线在内的多名毒贩被警方一网打尽。日前，记者从东城警方了解到，历经半年的侦查，警方摧毁了一条利用长途大巴车进行贩毒的通道。东城公安局分局禁毒中队民警去年在工作中发现一名刘姓男子涉嫌贩毒，并于年底成立了专案组进行侦查。今年34岁的刘某是湖北人，不仅长期贩毒，平时也吸毒。今年4月20号，侦查员接到线索，刘某将于21号凌晨利用长途客车往北京运输大量毒品。民警随后又接到信息说，一名黑车司机将在21号一早去接刘某，然后去收货。 警方立即开展工作，经调查发现，涉嫌运毒的长途车将从大广高速公路进京，大约4月21号7:30到达六里桥长途客车站。 专案组立即决定安排三组警力，一组前往刘某在京暂住地大兴某小区监控，一组到六里桥长途客车站附近去盯守，一组到大广高速河北与北京交界处的检查站蹲守。4月21号上午6:20左右，一辆从湖北出发的大巴车开到大广高速河北与北京交界处的检查站附近，在此盯守的民警拦停大巴车后，上车对司机进行询问。司机交代大巴车行李箱内有一件行李是别人交给他携带进京的，到京后有人会将行李取走。经工作，司机表示愿意配合民警工作，继续按照约定方式将行李交付取货人。司机还交代，长途大巴车在大红门桥东北角有临时停靠点，取货人很有可能在那里等待。 侦查员立即和大巴车一同前往大红门桥临时停靠点，并迅速安排其他两组警力对这个地点先期布控，同时还根据线索得知，刘某将命令一名手下与司机进行接货，刘某自己在一旁观察。4月21号早7:20左右，在南大红门桥东北角空地上，一辆可疑的黑色江苏牌照马自达轿车进入了侦查员视线，车上有一身材较胖的司机，经查他就是刘某的下线。而在大红门桥北侧中国石油加油站对面马路旁，也有一辆黑色北京牌照的马自达6轿车被侦查员盯上，车内有两名男子，一人为嫌疑人刘某，而另一人为司机付某。刘某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他让付某开着车在附近兜了三圈，确定没有可疑车辆后才停在这里，但是刘某不知道侦查员的汽车就在他所坐车辆的旁边。 早晨7:30左右，在有毒品的大巴车行驶到南大红门桥东北角空地处临时停靠，这时那辆江苏牌照马自达轿车开到大巴车前，李某下车取货，大巴车司机将装有毒品的行李交给李某，李某把行李放进汽车后备箱内后，民警上前将他抓获。同时，另一组侦查员将马六车内的嫌疑人刘某和黑车司机付某抓获。侦查员当即在刘某嫌疑人面前将行李打开，发现里面有一包用黑色塑料袋包装的可疑物品，打开后内有三大袋白色可疑晶体。后经鉴定，白色可疑晶体为毒品，共重495克。 警方查明，刘某于2017年3月份到4月份，先后三次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从湖北省购买大量毒品后，由杨某在湖北省宜昌市将毒品交给长途客车司机，把毒品运输到北京市大红门桥东北角空地处，由李某接收。5月18号，东城公安分局禁毒中队民警远赴几千公里之外，在湖北宜昌市会同当地警方将刘某的上线湖北男子杨某抓获。目前杨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至此，这条利用长途大客车贩运毒品的通道被警方彻底打掉。侦查员介绍，近年来毒品的运输方式除了长途大客车以外，毒贩也会采取乘坐绿皮火车运毒等方式，因为绿皮火车时间长，停靠站点多，毒贩子会在中途的小站上下车，逃避检查。此外，还出现了另一种贩毒方式，将过去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改变为人货分离，这种方式也给侦查员打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台消息，六月的北京一天热过一天，王世伟和妻子杨淑敏也到了最忙碌的时候，趁着高温，他们要把上半年最后一茬鹅蛋装缸腌制。在高温的催化下，这些鹅蛋会在45天左右的时间里变成咸鹅蛋。王世伟和妻子杨淑敏是密云区西田各庄镇蜀地村的村民，前些年在市里开出租车的王世伟辞职回家，偶然在当地的一处早市上了解到市场鹅蛋行情还不错，于是就动了养鹅的念头。西田各庄镇是密云平原造林的重点地区，王世伟家所在的蜀地村就有大片平原林，林下还有一些小池塘。和家人商量后，王世伟在林下散养起了大白鹅。每年2月到6月是鹅的产蛋高峰期，7月到10月基本不产蛋。第一年养殖时，王世伟并不知道这一情况，把一群鹅从6月份养到了12月份， 但没产几个，饲料吃了好几万元的。 第二年在养鹅时，王世伟长了心眼儿，一到六月底，他就联系了南方的商家，把不再下蛋的成年鹅卖到那里的饭店。相对于卖鹅肉的一锤子买卖，鹅蛋给王世伟家带来收入更高。有一种说法认为鹅蛋有药用价值，不少人专门去市场买来给家里人吃，鹅蛋也成了市场上的紧俏货。知道王世伟家养鹅，附近市场的贩子们争着上门收购。王世伟的鹅蛋根本不愁卖，不到一年时间他就翻了本儿。由于养鹅的前景不错，王世伟一人根本忙不过来。原本在附近一家企业上班的妻子杨淑敏干脆辞职，和丈夫一起干起了养鹅的营生。六月下旬，鹅下的蛋越来越少，王世伟和妻子开始忙着制作咸鹅蛋，为接下来的销售做储备。 王世伟说，鲜鹅蛋保存的时间短，腌制的咸鹅蛋能保存半年甚至更久。与市场上常见的水腌蛋不同，他家咸鹅蛋是用泥腌的，沿袭了传统的土法腌制工艺，把附近山包上的黄泥、自家烧制的草木灰与正规渠道购买的粗盐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兑水和成泥浆，洗好的鹅蛋在里边滚上一圈，然后放进陶缸内密封腌制，温度越高腌制速度越快，一般45天左右就可以腌成咸鹅蛋。王世伟透露，相比水腌，这种腌制方法有两个好处，一个是每个蛋都裹有一层泥，不会因为一个蛋变质而影响整缸蛋的品质。另外，盐分随着泥浆均匀包裹在鹅蛋上，每个鹅蛋的咸淡程度都差不多，不会出现水腌蛋上下层咸度不一样的情况。这样精心腌制的鹅蛋在市场上也非常的抢手，每公斤售价达到40元。除了供应本地市场，王世伟还和本土的一些涉农网商合作，把密云特色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本台记者报道。 一期呢是30亩地，建筑面积是8万平米，他投资3个亿，2期是50亩地，就在他的南侧啊。我们对他整个控制。 近日，大兴区政协主席会成员来到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实地考察了北京亦庄永清高新区，并参观了邢友航互联网电子医药协同产业园和汇买在线产业基地生产车间在建工地情况，相关负责人对这两个项目做了情况介绍。随后又听取了北京亦庄永清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作情况介绍，并进行了交流座谈。2014年，在经济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推进非首都功能疏解是建造宜居之都的必然要求。同时，亦庄现有企业要扩大规模，产业需要升级，而土地资源受限，发展空间不足，让他们开始另寻出路。北京亦庄永清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最终亦庄开发区选择了永清，也是结合永清的布局和独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工作人员还介绍说，2015年开建至今，永清高新技术开发区共签约项目40个，总投资1000多亿元。其中，第一批承接的电子商务、生物医药等7个北京产业转移项目均已进场，预计打产后税收10亿元以上。计划2020年，高新区将容纳10万至15万的产业人口，同时还将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和人口，有效缓解北京的大城市病。 当时的考虑呢，主要是一个区域优势的体现，那到哪边都办得了，到天津界办得了，北京界办得了，邢台办得了。 紧邻北京新机场，面积7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40万的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几年前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近年来，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推进，永清县成了市场的香饽饽。现在的永清已阔步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前沿。未来10年，一个产值1000亿、税收100亿的升级版新亦庄将在这里拔地而起。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热心肠》的李大姐。李秀玲是荣华街道听涛雅苑社区的一位居民，也是亦庄开发区社区残疾人小组的组长。今年已经59岁的李秀玲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腿脚不便给她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的麻烦，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她为社区服务的热情。她总是积极地参与社区公益活动，尽自己所能为社区各项公益事业和残疾人服务。李秀玲家庭先后荣获了大兴区最美家庭、首都最美家庭等荣誉称号。 作为亦庄开发区社区残疾人小组的组长，李秀玲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关心残疾人，帮助他们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和困难。家住梅园的白雪莲生完孩子后身体特别虚弱，李秀玲带着调理的中药去她的家中看望了很多次，并教给她很多育儿知识和婴幼儿常见疾病的应对办法。大熊城市花园小区有一位血友病患者，夫妻两个人都没有工作，生活非常困难。李秀玲经过多方联系，帮助夫妻中的丈夫找到了一份工作。 听涛社区的李培章老人，老伴儿瘫痪在床，自己双腿也有残疾。一天上午，老人开残疾摩托车外出，在途中摩托车怎么也发动不起来，因为残疾摩托车只能找专人维修。老人着急地给李秀玲打电话，问他能不能找个维修师傅。李秀玲当时正在做午饭，接到电话以后马上给一个认识的师傅打电话。师傅说在市里要几个小时以后才能过来。李秀玲想着这么热的天不能让老人就在那儿等着呀，他赶紧放下手里的活，拿起自己的残疾摩托车钥匙就出了门。他用一根绳子将自己的摩托车和老人的车勾在一起，小心翼翼地发动马达，考虑到两个人的安全，他只能开得很慢很慢。短短不到2公里的路程，他足足开了半个小时，将老人送到了家，来不及擦去额头的汗水，又赶紧帮着老人做好午饭。回到家，李秀玲才发现已经快1点钟了。 去年6月的一天，李秀玲在企业文化园锻炼，突然看见一位80多岁的老先生不小心摔倒了，他赶忙上前去询问。老人坐在地上说，我手腕好像不能动了。李秀玲心想，老人的手腕可能是骨折了，得马上去医院。他赶紧在一个小伙子的帮助下，把老人扶上自己的摩托车，带着老人赶往亦庄医院。到了医院门口，李秀玲让老人先别下车，等他先去挂好号，开好单子，再扶老人进去。但是情急之下，他忘了问老人的姓名和年龄，又赶紧返回来问老人。李秀玲一只手拄着拐杖，一只手扶着老人，几乎是在用自己的身体支撑着颤颤巍巍的老人。他小心翼翼将老人从车上扶下来，挂号、开单子、交费、拍片、找医生、看结果。李秀玲又急又累，满头大汗。拍片结果确诊老人的手腕确实骨折了。因为老人的年龄大，医生建议老人转到大医院治疗。李秀玲这才想起给老人的家人打电话，一直陪着老人，直到他的家人赶到，他才离开了医院。 事后有人问李秀玲，你为什么不把老人送回家，或者在原地打电话等着他的家人来接，还何苦自己花100多块钱的医疗费带他去医院呢？再说你不怕他的家人赖上你吗？李秀玲笑着说，世上还是好人多呀，老人当时手不能动了，我就是想让老人在第一时间得到治疗。几个月以后，已经康复的老人见到李秀玲，眼里就不禁含满了泪花。闺女，谢谢你，你对我比我的家人都要好啊。在全社会都在热议遇到摔倒的老人该不该扶、敢不敢扶的舆论氛围下，李秀玲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仍然充满着积极向上的能量和正气。她总是觉得爱心是一片阳光，可以为大家带来温暖，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收获的也是满满的快乐。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是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吴金浩、于磊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牵着我的